What's well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进入到21世纪20年代，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进化、成熟以后，爵士乐早已经不仅仅是爵士乐。爵士和古典乐的连接由来已久，那也随着现代爵士发展成为一种小编制乐团来演奏为主的这样的音乐的类型。室内乐、爵士乐的交融也是越来越紧密，而且越来越平常。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听到的所有的这些音乐都和爵士有关，它同时具有爵士，它同时也有古典。最开始是我们最熟悉的格诗温的《蓝色狂想曲》，就从这里开始吧。永恒的魅力正在耳边，我是王卓。 Thank you. 蓝色狂想曲是一个节选。那古典、摇滚、流行、电子以及自由，还有世界音乐，在二十一世纪以后的爵士乐作品当中，几乎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这样的音乐风格，其实有即兴的，也有音乐家格外创作的。比如马上要听到的下面的音乐呢，也是很著名的格什温的他的三首前奏曲，很短，三首加在一起才五分钟的时间，来听一听，这也是很爵士风格的钢琴曲了。 到现今的爵士乐，说到古典乐，其实都不能少了一个词儿，就叫做融合。那融合这个词儿，作为音乐风格出现之前的几十年，爵士乐和室内乐的碰撞就已经不少见了。而且呢，大家也都见证了爵士还有室内乐的长久的联姻。很多人理解不同的是，就是爵士室内乐不仅仅是代表爵士加古典。经典的爵士室内乐它包含的门类有很多，比如说音乐的门类、乐器的编制还有创作的方式，都已经超越了任何风格的界限。比如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些其实都是属于爵士风格的协奏曲，在这里有爵士的乐器，有交响乐队。那此刻听到的是来自于威廉·拉索他的爵士布鲁斯协奏曲。 交响乐队和布鲁斯乐队来合作，这应该说是一种不多见的尝试。但是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作品的出现，比如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作品都是这样的风格特别挑选的。那在这里面呢，有街头音乐，有布鲁斯协奏曲，都是属于这种协奏曲的性质，而乐队呢是处于这种协奏的地位，而布鲁斯音乐也是有很多即兴的成分在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来捕捉一下，究竟哪些可能是即兴的部分呢？我觉得可能在他独奏的部分应该在即兴的成分比较多吧。 Thank you. 再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爵士、古典，今天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爵士，不仅仅是布鲁斯，还有古典。那其实呢，也不是说光是爵士音乐，光是布鲁斯的音乐，另外还有古典的音乐，不是的，他们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其实今天我刚才也想，可能主题不应该叫做古典爵士，也不应该叫做布鲁斯古典，其实应该就叫做融合。融合的一种。那此刻听到的这样的一个布鲁斯协奏曲呢，是来自于威廉·拉索，这位在1928年诞生的美国的作曲家。那指挥呢，其实挺有意思的。我现在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呢，是指挥家小泽征尔来指挥旧金山交响乐团来演奏的。你有的时候你可能会不太相信，哎呀，怎么？这是一个交响乐团来演奏的吗？是的，它有我们熟悉的这种传统的交响乐团，同时还有爵士乐团在里面。那小泽征尔他的指挥风格本身就是那种热情洋溢、豪迈奔放的，这也是很适合这种布鲁斯还有这个爵士的这样的风格吧。那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依旧聆听古典爵士、布鲁斯爵士，当然今天的主题就是融合吧。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 What will happen in Beijing 时间十一十一十二十二十四十四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到第二时段，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本来我取名叫做古典爵士或者是古典布鲁斯，但是呢，节目做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今天主题应该是融合呀，是古典和爵士的融合，是不同风格的融合。那现在听到的坎蒂的序曲呢，是来自于伯恩斯坦他自己来指挥的自己的这个作品的版本。伯恩斯坦挺有意思的，他的欢唱几乎都是发乎于自然，发乎于内心，而且他音乐的舞蹈性还有他指挥风格的这种舞蹈性也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听这样的版本，这样的演奏，可能坐稳了不摇摆很难的。那说到那一辈的指挥家，伯恩斯坦是 有那种感觉能够让乐队舞蹈起来的天分，小泽正儿也是这样。那现在我们继续回到，就是小泽正儿他来指挥旧金山交响乐团带来的不同风格的，也是有着爵士蓝调风格和交响乐风格的这些作品，还是来自于威廉拉索他的几首布鲁斯乐队和交响乐队的小品三首。在这里呢有一个爵士乐队，在这里面有口琴、钢琴还有贝斯、吉他鼓手，所以呢在我们听到的音乐总是会觉得哎挺穿越的，其实这也是一个融合。 快速炫技的 solo， 猛烈的有层次的敲鼓的声音，主唱是那种高亢嘹亮或者是低沉有力的嗓音，有的时候呢还会有极端的军属运用到那种让嗓子很不自然发声的那种声腔，反正是那种金属感很强的，很有侵略性，很有攻击性啊，让我们觉得这是另外一种音乐吧。还有呢就是爵士，还有布鲁斯，还有蓝调等等等等，我们好像听到的好像这样的音乐总是觉得这是属于流行的，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种融合，是和交响乐的融合。 Thank you. 古典和爵士碰撞，激起怎么样的浪花呢？打破了古典的约束，也融合了爵士的元素，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也就是融合，一起来聆听的有布鲁斯或者是有爵士风格的交响乐。或者是事物的热爱，其实大家也越来越不满足于一成不变的事物了。不过呢，像耳边听到这种融合、这种跨界，也是在我们的节目里比较少见的。高雅的古典音乐往往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距离。如果今天换一个姿势来听古典的话，今天这个姿势就叫做融合爵士还有布鲁斯的古典音乐。那今天还有一点点时间，还是回到格诗温夏日时光，也叫做 Summertime， 是来自于一个女高音的版本。在此刻听到的古典音乐也是今天带来的最后一首了，也是有着这样的融合的风格。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周一了，周一永恒的魅力，我们这里再相见吧。我是王卓，周一见。